第101集，覆雪迎春。出了办公室，安离给往事随风发信息： 小风，有没有能保养促进恢复弹性的方法？ 爸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不注意以后遭罪的是你啊，你就惯着他吧。 随风有点生气，放下了手机不再回了。他拿起饮料喝了一口，然后重重的一摔。梁宁四下看了眼，然后又看随风。 嗯，怎么了？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啊，我有个直男朋友被个阴险狡诈的贱人大混蛋给看上了吗？我朋友强行被掰弯了不说，那混蛋还是个 PUA 大师，现在给我朋友拴得死死的，什么都听他的。不过说起打抱不平，我更多的是嫉妒吧。为什么这种好事都让那种厚脸皮的大混蛋碰上？我这么善解人意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 我确实，我非常的，我不可能转性的，抱歉。 叔叔，我就是感谢您帮我解决了毕业设计的装置问题，想请你吃顿饭嘛。你怎么出差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，一推就给我推到过年了。干嘛这么怕我？ 我请你吧，让孩子请客不合适，而且是你自己用心才解决的，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。 梁宁两句话把两个人的关系推得一清二楚，让随风堵得闹心。他就往窗外看，他看见生生大厦里走出一个男人。 我操，那个贱人大混蛋！ 梁宁转头随着随风的视线看，生生大厦的门口有几个人，除了许少卿，还有两个走在一起的年轻女员工，还有个谢顶的中年胖男人。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。 哎，哪个？ 那个男的嘛。 那个谢顶胖男人，掰弯直男 PUA 大师。 梁宁把自己带入了一下随风的倒霉直男朋友，鸡皮疙瘩马上就窜起来了。他转回头不再往那边看，眼不见为净。 那你还是有空劝劝你朋友。咱们点菜吧。 哎，就是那个长得还可以，装得很慈祥的那个高个儿，就外面那个家伙。 梁宁翻菜谱的手停住了，又转头去看，他眼睛瞪大了些。很快他低头继续翻菜谱，随意说着： 看着不像，你认错人了吧？ 那个讨人嫌的样子见过就不会忘记。我朋友不爱理他，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人家，而且这个人心理变态，幼稚可笑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叔叔啊，你要像我一样真跟他打过一次交道，就知道我不可能记错的。 梁宁第三次转头看窗外那个走远了的人影。 许少卿，狗皮膏药，粘人，他吗？ 梁宁脸色缓和下来，坚定地推了下眼镜。 我觉得他看起来挺正常的，你大概是认错人了吧。 人不可貌相好吗？爱信不信算，倒霉的老鲤鱼。 老鲤鱼？鲤鱼 啊，我朋友网名。 梁宁愣了好半天，沉默着按下了点餐铃。这个年许少卿确实过得非常安逸，没有像往年一样上顿接着下顿的相亲宴，而且因为失去了需要絮叨的内容，他爸找他都少了。年后他还是经常收到周小云的信息，基本上都是对故事的增补情节通气。 你爸问现在我们为什么不住到一块儿，我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离医院近，非常方便，不想换，怕小朵累着，以后再说。 好。 就这样冬天过去了，三月里的一天，已经天气转暖的江市却下了一场雪。许少卿走到室外的时候，伸手感受了一下温度和融融的雪花，他打了个电话。 你今天想不想？ 他听见徐老头声音洪亮的在小朵不远处打电话。 嘿嘿，那可不，我不仅有儿媳妇，我还有个孙女呢，反正是好事就是了，回头啊咱们聚会的时候我跟你细说啊。 声音越来越远了，小朵去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。 你和你妈妈不用老在那陪我爸，他很絮叨，而你需要休息。 没有，我好几天没见爷爷了，想他了。爷爷说开车带我去望江园转转，现在很暖和，迎春花开着，还下了雪，适合去拍些照片。 他能开车吗？都多久没开了他，还下着雪，你可小心点。 能，爷爷开车停非常稳。 那坐后面。 唉，知道了。 你困了？ 没有，爷爷叫我了，我走了。 挂了电话，许少卿想了想，转而给安里发信息。 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？ 嗯， 崔姐非常忙，没顾得上记日子。 跟我装傻是吧？ 哼，十天了，宝贝。 啊，我身体还没好呢，咱俩在一起就不能干点别的吗？ 咱俩还有什么没干过？ 哎，不说了，我上班了。 那你想干什么？ 我今天下班比较晚，但时间还来得及的话可以去看电影。 那破玩意有什么好看的？手机都能看，干嘛要和人挤在一起看，闲呢。 那就再说吧。 你回来。现在都有什么电影？什么时候下班？ 早着呢。 许少卿撇了下嘴，正在编辑回复，突然老爹的电话打了进来，他接起。 喂， 小青啊，小朵晕过去了，我们现在送她去医院了，你快来呀。 许少卿愣了，那边电话挂了半天他才回过神，穿上大衣就出了门。他边走边给安里也去了电话通知。许少卿到医院的时候，看见周小云坐在走廊椅子上擦眼泪，红姐坐在他旁边揽住他安慰。 我没告诉我妈，怕她受不了。 许少卿听见小云的话心里一沉，远远地站住了，不知所措。 对，那先别说了。小朵在里面透析呢，你爸也在里面。 许少卿的身体松弛下来，靠在墙上，不是他想的那一种。一个大夫从屋里走出来，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然后走到周小云的身边。 晚期可能会逐渐出现很多不同的症状，血压变化也是其中之一。嗯，既然孩子在等配型，我建议长期住院，一来比较方便，如果等到配型能随时安排手术，二来以孩子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住院更安全一点，就是费用上会多一些。 住吧住吧。 他透过透析室的玻璃看到徐老爹和病床上的小朵。小朵醒来的时候，看见爷爷失魂落魄地望着自己，他觉得眼睛肿得厉害，用力眨了两下。 爷爷，今天拍到好看的照片吗？ 拍到很多，非常好看，但爷爷把你拍得比花儿和雪都好看。在咱们的合照里啊，爷爷把你拍得比花儿和雪和爷爷和妈妈都好看。 爷爷，那个迎春花多厉害，在风雪底下也要开了，好告诉大家春天来了。 是啊。 小朵笑了，然后又闭上了眼睛。过了会儿他又睁开，看着徐老爹。 我想趁雪还没化完的时候再去一次，这次我想叫上爸爸，还有我安爸爸，还有我姥姥，还有张子涵和姜子涵一起拍，还有大伯和大娘，我们大家一起拍一个吧。 听了这种意义明显的话，徐老头像被戳了心窝子一样，疼得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 好啊，你想叫谁爷爷都给你叫上，拍一个大照片，洗一个大照片，挂在客厅啊最显眼的地方，你一回去就能看见的地方。 爷爷， 英对我太好了。 嘿，你是我大孙女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？蒋子涵不如你，许少卿不如你，他们全家起来都不如你，你是我呀最宝贝的大孙女，爷爷永远都对你最好。 小朵沉默了一会儿，她把头转到另一边去，眼睛红了。 爷爷，您对我好，因为我是爸爸的孩子，那以后您也对他好一点吧。 哎，好嘞。 现在小朵说什么老许都能答应，如果他想要星星，老许就会想办法把自己发射到天上去。 爷爷看在小朵的面子上，就对她好一点。 又过了一阵，病房的门被推开了，徐老头看见一张怯懦但清秀周正的脸。那个男人先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小朵。这是老许第一次看见安里，他打量了一阵，主动招呼：“ 啊，进来吧，你是？”“ 啊，许叔，您好，我是。” 两个人都没有把那个是字后面的词说下去，因为他俩虽然都心知肚明，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安里踌躇了一会儿就走进来了，站在一边看小朵。 他刚醒了，现在又睡着了。 安里走到病床前，弯下腰轻轻把小朵眼角的泪花擦去了。老许看他温柔的动作，想起自己在小朵生命中缺失的九年，涌起一阵心酸难受。他站起来呼吸一口，调整了情绪。 你在这儿坐着吧，我出去和医生谈谈。 他出门的时候看见许少卿站在门口。 来了。 父子二人一进一出，病房的门又关上了。许少卿走到安里的身边，扶了下他的肩膀，就把手放下了。 睡着了？ 嗯。然后他们谁都没有再说话，就安静地待着。过了会儿，周小云推开门，哑着嗓子小声说： 安里，你出来一下。 安里和许少卿对视一眼，他就站起来走出病房。 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